情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都来听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哭泣？你说快去电视机，你就不会再犹豫。于是我来到电视机，星星睡在台阶上，电视拿着彩色笔画着图画在墙上，图案和电视在歌唱，啦啦啦啦啦，弄得月亮就在身旁，图案和电视在跳舞，啦啦啦啦啦，让一半都看到。是怎么的？为什么悲伤？我说我想和你一样快乐，永远在脸上。是说亲爱的朋友，你让我羡慕，流泪也是一种幸福，我却体会。就让我们来一起唱，啦啦啦啦啦，快点来到我们身旁，就让我们一起跳舞，啦啦啦啦啦，别害怕眼泪。 一首歌，有些人听歌词能够听到自己的影子，而有些人却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力量，所以真理是有适用范围的。

睛，你知道他的话语却让你我继续一个人演戏。前的身影，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、哦、我的真爱是情的远行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才不过以前的身影，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真爱是情的远行，马德里见到身影，只有孤单的雨马德里不可思议，我在感受了你的风景，我在感受了你的风景，像温柔一对。 等等风景，等等来世的仓促，就是像时间深度，缓缓烟雨，缓缓乱红千秋，只与你朝朝暮暮。 未知有何方， 再看一眼，再看一眼你怀中的记得风，是你给的承诺。还以为习惯孤单，习惯不安，却不放弃。情如雨纠缠，与你别难缠。 一生相爱， 仿佛一夜白露的光，映射城墙。我回忆无常，叫我紧握。东风吹来， 轻轻的，轻轻的，痴痴的念旧转，梦见了被遗忘的。 分手也许是种体谅。 因为一粒沙。 彩 3D 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 3D，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，我见证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 其实感情的世界还是只适合两个人的，多了一个人就像是多了一根刺一样，能够带来的只会是伤害。要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不会让你疼痛的。很多人总是在失去了之后才会明白，原来自己曾经和幸福那样的接近过。所以如果你一路寻觅却是一路受伤的话，不如回过头来看一眼，也许幸福就在你身旁一直守着你呢。莫畏的一口一口， 想得太多什么都是问题，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，只挂着没有折掉几层皮，你的苦笑你的种族标记，一口一口吃了什么甜蜜完了快乐，一口一口吃了什么滋味太浓缩，你吃什么尝尝什么他们怎么说，你是什么就吃什么把情绪沾满着我，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会变成一窝，一颗一颗一颗什么吃掉了生活，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，可挂着满意不丢掉几层皮，你的苦笑你的种族标记，一口一口说了什么快乐被你浑浊，一口一口要点什么不懂得太多，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，你是什么就吃什么坏情绪沾满着我，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会变成一窝，一颗一颗一粒什么吃掉了你的生活， 1999年开始就一边宣传一边写歌，用音乐来写日记。阿牛写歌唱的心情，而阿牛所惯有的那种温暖，描绘出了温馨家庭生活的感人画面。阿牛有着不同角度的生活创作，对未来是充满了希望、乐观和期待。曲风温暖而亲切，还有属于阿牛的俏皮和幽默感融入到了歌曲当中。他简简单单的生活着，具有着亲和力、可爱、时尚感的造型，金丝细柔，同时又超级爆笑。而牛式情歌的味道，幸福洋溢，充斥着甜蜜的气息。妈妈的爱有多少斤？你还记得阿牛的歌吗？ 两斤蒜头，两块一， 马铃薯卖会计，再给我辣椒和一只鸡，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擦出油烟泥，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，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，煮过的饭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答案悄悄地藏在你缸里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， 你曾经的已经你是的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歌曲里面似乎可以感受到一种这样的感觉，也许就是爱情的余味。如果你选择恋爱，就不要怕伤害；如果害怕分手，就不要选择牵手。丘比特只肯为执着的人送出爱情，爱情也会选择经得起苦涩的人作为他的伴侣。但是又或许真的像他们说的一样，爱情要么让人成熟，要么让人堕落。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来自于范玮琪，一比一。 啦啦啦啦，两颗心动不完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别忘了不开，什么都还没说，想的你都说中了。当你感到寂寞，你第一个想到我，有太多快乐慢动作。

我站在这里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艰难，才发觉这是一个逍遥之旅，最终要告别。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星空里，感觉这一刻和千年本没有分别。一天就好像是这短暂的一生，一生它只是无尽的路上短暂的一天。我要为你歌唱，在每一个地方，从来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永远自由的你，从来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永远自由的你。 与张惠妹、许美静相比，许茹芸既不如前者狂野奔放，也不如后者形象可人。她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名气，全仗着优美的声线和良好的唱功，还有独特的风格。他对歌曲内涵的理解发自于内心的真挚演唱，令听者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。最令人回味的还是婉转自如、虚无缥缈的气声，唯有独到之美，字句之间直沁人心而绕梁三日。许茹芸，我绝对不说我爱， 我绝对不说我爱你，话说太过美意义，感情已满意，怎会没有痕迹？我不愿是你眼中的一颗沙粒。